米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原首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听众朋友，请听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永定河》。永定河在山中蜿蜒，沿岸密林中幽隐着众多庙宇，金山寺便是其中之一。寺外有个观景小亭，竟是以一个法国诗人的名字命名，他叫圣琼佩斯。年轻时代，佩斯在京西的一个道观里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长诗《远征》。诗中的很多意象况味与永定河畔的民间生活相呼应，一段永定河所滋养的时光，所吐纳的呼吸，令诗人心灵感动并付诸于笔端。其实还有太多流水般的历史，孕育着信念与精神，绵延着血液与根脉，深深的、长久的收藏在永定河的时空之中。公元446年的一个夜晚，长安城一座寺庙内，年轻的谭耀和尚正在进行着每日的功课。忽然一阵大乱，手无寸铁的僧人们被闯进来的强悍士兵掳走。原来，为了剿灭日益强大的佛教势力和寺院经济，当时的魏太武帝在全国范围内强颁灭佛之令，诛杀所有僧人，焚毁天下一切佛经、佛像和寺庙。大势已去，僧人们不得不仓促还俗，以避杀身之祸。然而，佛心金坚的谭耀却依然执着，只身一人背负着法物法器，遁隐于远山密林。在那些晦暗如盘岁月中，谭耀孤寂而决然地苦苦等待着云开雾散的一天。漫长的七载春秋之后，魏太武帝和主张灭佛的大臣相继离世，复兴佛法的时机再度转圜。也就是此时，苦盼、苦熬、苦守已久的谭耀法师着手开始了一项因信念而感动世人的工程，在永定河的上游桑干河畔，大同五洲山南麓开凿一座石窟。谭耀的初衷异常纯粹，让佛法能长久地流传于世，就该建造出能立于天地而不灭的佛像。而石头正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最为坚固、最为广泛的原料。 在此后1000多年的时间里，初心得偿，云冈石窟经过了数次史上灭佛浩劫，依然存世于今。凭信念，金石为开。谭耀开启并完成了如其法号一般的功德，一生穷其所有不过一袈裟、二钵盂、一寺院，但信念却因不变而不灭不朽。在开凿建造云冈石窟的60多年当中，合计4万多僧众，包括远道而来的斯里兰卡信众，共同以全心力与大智慧完成了一项铭记于人类文明历史的恢弘奇迹。永定河下游京西门头沟有一座始建于唐的戒台寺，戒台与不远所在的潭柘寺一样闻名。戒台寺里有着全国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戒坛，号称天下第一坛。但不为人尽知的是，寺内千佛阁敬奉佛像1680座。佛理之中，修造佛像功德无量。这1680尊佛像倾注了众多诚心修行之人的信念与付出，岁月洗礼，馨香依然萦绕于此。这正是对诚心真念的尊崇与礼赞。佛陀自在，心生回响，永定河水涓流不息，文明与信念如坐标般标记在河流流经的土地上，从容着，坚忍着，屹立着。自元朝后，中央政权始终对西藏行使的有效管辖，清朝循历史定例在西藏行使主权。西藏虽与北京远隔万里，但对于清政权的意义却非常重大。清朝建立之初，蒙古各部还没有完全归附，但他们信奉西藏黄教。黄教领袖如果顺应中央，蒙古各部定会追随并支持。皇太极登基之后，曾派使臣入藏，希望西藏能归附清朝。但直到1644年，6岁的顺治皇帝登基，一度被搁置的西藏事务才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让大清帝国成为真正统一全国的中央政权，成为了第一要务。顺治皇帝派出使臣多次入藏，还在16岁那年，在永定河畔的南苑行宫亲自接见了前来觐见的宗教首领，向西藏各派宗教领袖重申了希望西藏归附中央的强烈意愿。此后，清政府在统治期间一直以不断加官册封和派驻大臣的方式苦心经营着与藏族地区的紧密关系。1779年，在乾隆皇帝即将70大寿之时，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60班禅奏请皇上允许他率部进京为皇帝祝寿。乾隆皇帝非常高兴，恩准了60班禅的请求，欢迎他到北京来。乾隆皇帝为迎接60班禅，专门在永定河下游北京西山修建了一座藏式寺庙，它就是现在的香山半山腰处的昭庙。 在昭庙，乾隆皇帝和跨越千山万水潜心而来的六世班禅共同出席了寺庙的开光大典，并亲笔题写昭庙六韵，用四种文体刻在石碑上，立在昭庙之中，以此称赞六世班禅远道而来的诚意。六韵原文的最后一句是雪山和震旦一粒普修家，意思是中华内地和西藏在同一块浮云的庇护下过着美好的生活。千里万里，人心相合，山水相连，多元一体，一段段佳话发生在数百年前，也长久地存留在川流不息的永定长河之中。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皇城之外，民间百姓的日常和信仰往往不留史册，却绵延古今。上世纪初，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曾经在永定河岸拍摄过一部关于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相会的记录影片。跟着他的视线，看到当时的村落茶棚、庙宇塔殿、民众的进香叩拜和相会上的各色表演。影像有些模糊，但相会盛况尽收眼底。清朝初年，北京曾经爆发过一场长达数年的天花瘟疫，许多染上天花的人被隔离到京西妙峰山一带。山上的娘娘庙收留了这些令人闻之色变的病患，治重疾救危难的妙峰山从此更成为民众心中的慈悲圣地。每年四月初一到十八，妙峰山庙会，各方香客信众络绎不绝。香客们会沿着三条不同的香道上山，有些人用苦行的方式登山许愿，以示虔诚。很多人自发组成名为香会的团队，在进香途中为其他香客们提供帮助。这种习俗保留至今。香会有两种，一种是文会，成员们自愿担负起庙会全过程中的各种服务。妙峰山的三条主要香道上分布着65座茶棚，让大家歇脚、吃饭、喝水。每个茶棚都属于某一个香会，所有饮食和服务自然都是免费。另一种是舞会，他们把表演技艺作为对神仙的敬酬祭礼。每个舞会都有自己看家的本事，这些看起来五花八门的表演道具，其实都是从娘娘庙里的用品和设备演化而来。中幡演的是高幡杆，高跷借用的是庙门木栓，石锁则是从庙门的门墩或抱柱石而来。 据说一共有13种固定内容，并不是所有的舞会都会表演这些技艺。表演越复杂越卖力，就表明敬神的心越实在越虔诚。永定河两岸的人们信奉的神灵众多，只要能让心愿成真，都会虔诚膜拜。其实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无论信什么，归根结底是借由神灵坚定自己，圆满身心。妙峰山庙会上的文武相会，既要自己去朝拜还愿，又要在途中助人扶持。平凡的民心在高贵的神灵面前，也丝毫不显得卑微无助。人类的渴望与追寻，从诞生之时起就从未停歇。波诡云谲的历史，风云际会的时代，孕育着、塑造着、锤炼着拥抱人类的理想，而这个理想正是金石为开的信仰。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同年，在永定河畔卢沟桥西那个叫长辛店的地方，一片厂区和厂区中的这幢欧式小楼被载入了中国近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册。这片厂区就是中国铁路工业的发源地，27机车车辆厂。这一年，就在这座欧式小楼里，毛泽东曾组建过一个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等革命先驱也在这里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建立工人俱乐部。马克思主义在长辛店的工人群体中焕发着、凝聚着巨大的能量。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自由权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27大罢工。长辛店正是发起这次运动的源头。3000多名工人聚集在长辛店娘娘宫，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宣布罢工开始。罢工运动被镇压，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工人们开枪射击，并逮捕了许多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最终酿成27惨案。长辛店公园里的27烈士墓，这里安葬着在当年27大罢工中牺牲的工人调查团团长吴珍和工人纠察队队长葛树贵。北京27机车厂作为27大罢工的策源地，经历120多年的岁月，可以说永定河水也见证代表人民的力量的成长与成熟、发展与壮大。 永定河流经北京城的沿岸，有座海拔1149米的小山，名叫天台山。山腰处有座慈善寺，周遭山林之中隐藏着6块摩崖石刻，石刻出自同一人之手，他就是爱国名将冯玉祥。冯玉祥将军一生中曾经3次因世道沉浮而在这座远离尘嚣的古老寺庙里隐居，而只求为民、只求为国的志愿却未曾就此磨灭。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冯玉祥再次奋起。1933年，在张家口宣布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盟军迅速发展壮大成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吉鸿昌、赵登禹等著名爱国将领也在其中。这支队伍发动的收复多伦战役，成为918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的壮举。认真审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这些旧物，我们仿佛穿越到抗日救国的烽烟岁月中。永定河流经门头沟区那百里山峡的险峻山区，曾经是著名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斋堂镇有个马兰村，当年村里所有的男人都加入了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在与侵略者殊死战斗的岁月里，在一次次的粉碎了侵略者的疯狂扫荡之后，平西地区终于建成了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只是马兰村的男人们没有几个能够回来与妻子儿女、父母双亲团聚。风雨飘摇、家园不复的年代里，永定河畔的每个人都在以一种坚如钢、韧如水的力量抗争着、守卫着，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不惜前仆后继、死而后已。这是一种比山岩更坚硬、比磨牙石刻更难以磨灭的信念与力量。永定河，母亲河，滋养着生命，也铸就着精神。作为平凡百姓的生活期盼不尽相同，但幸福安宁与自在一定是共同永恒的夙愿，而作为民族的血脉传承。家园是根，是魂，生生世世相系，一代代儿女不舍不离，不辍不弃。未知山水同在，未知金石为开。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与美国卫星在技术协调上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过去一直是用自己的火箭发射自己的卫星，并没有按照国际标准来设计。但是在美方提出问题之后，中方的刘素云和曹立军两位设计师当场表示，中国可以按照国际标准重新设计。刘素云和曹立军这两位都是万源公司的女专家。刘素云的特点是足智多谋、细心谨慎，曹立军的特点是艺高胆大、能说会道。在那次谈判当中，一个温柔似棉球，一个泼辣像钢炮，两个人配合密切，善于抓住问题的实质和要害，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之后，刘素云负责过渡锥的结构设计，并负责具体的图纸设计，曹立军负责过渡锥的总装设计，两个人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便设计出了中国第一个国际标准的星舰过渡锥。据说，一位美国专家后来知道过渡锥的设计者是两位女将的时候，禁不住感叹，中国搞火箭的专家不光男人厉害，怎么连女人也都这么厉害呀？1989年8月12号，航空航天部医院副院长于龙怀和范总带领中国技术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火箭和卫星的第一次技术协调。8月14号，中美专家在美国洛杉矶乡村俱乐部刚一见面，便各自摊开了事先准备好的有关火箭卫星的图纸资料和技术指标。由于此前火箭和卫星分别研制于东西方两个不同的国家，各自的技术指标就必然存在差异。现在要用中国的火箭发射美国的卫星，两者就必须事先进行对接和分离试验。而这种试验要求中国的火箭和美国的卫星既要做到完全粘合在一起，又要保证发射时能够干脆利落地分离出去。换句话说，美国卫星和中国火箭在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上都必须做到天衣无缝，完全吻合。这样一来，本来就认真的美国专家便更加认真了，他们拿着中国火箭的技术指标一一对照，细细计算，唯恐漏掉哪怕丝毫的问题。这天刚检查不到半个小时，一位美国专家突然瞪大了眼睛说，喏， 你们过度锥的尺寸有问题啊。中国专家急忙仔细核对，果然过度锥上的某个部件与美方卫星上的尺寸相差了7毫米。接着又发现包带、卫星整流罩等若干技术指标都和美方卫星上的技术指标存在差异。哎，这是怎么回事呢？中国专家从数据堆里抬起头来，将疑惑的目光投向美国专家。我们事先约定好的，哎，现在怎么会出现了偏差呢？一位美国专家歉意地笑了笑说，啊，抱歉呐，我们的卫星最近呐，有了一点新的改动。中国专家相互看了看，不再说话了。有什么办法呢？既然要发射人家的卫星，就得委曲求全，甚至在有的问题上，有时候还得受制于人呢。再说，美方从自身角度考虑，改动卫星的某些技术参数，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一位美国专家摊了摊手说，看来这次星舰对接的试验是无法进行了。而中方一位技术负责人说，不，可以进行的，我们呢，先在这里想个办法，让这个过渡锥先进行对接试验，回国之后呢，我们再生产一个新的过渡锥。美国专家很不抱希望地说了一句，哦，那就先试试看吧。中国专家回到宿舍，立刻关起门来，很快讨论出一个改进方案，然后通宵达旦地干了起来。2周之后，一个改进后的过渡锥便重新地出现在了美国专家的面前。中国的过渡锥和包带与美国的卫星很快进行了对接与分离试验。试验结果除了包带还存在一点小问题之外，其他的方面完全成功。休斯公司一位负责人高兴地当场握着中国专家的手说，哎呀，这是美国和中国在空间技术上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结合呀。2天后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间客厅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围在一台电视机前，兴趣十足地观看这次中美星舰试验的录像。他们一边看一边对中国的火箭说三道四，品头论足。但是当看到美国卫星与中国火箭对接分离成功的时候，所有人员全都一起站了起来，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后来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空军少校兰国斯先生对我说，中国火箭与美国卫星的第一次结合试验取得如此大的成功，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1989年10月，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技术协调。1989年12月，中美双方又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了第三次技术协调。此次协调中，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再次进行了对接与分离试验。试验结束之后，休斯公司技术负责人在评审会上激动地宣布，这次试验完全成功，非常成功。而且美方当场决定，这次试验用的星舰过渡锥就在西昌正式发射时使用，中国可不再做新的过渡锥。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范总后来对我说，美方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卫星的起旋问题。中国过去发射了20多颗卫星，全都是在火箭与卫星分离之后卫星自动起旋的。也就是说，卫星飞行的方向是靠卫星起旋之后卫星自己确定的。但是美国这颗卫星却要求靠火箭起旋来确定卫星飞行的方向。因此美方提出， 卫星必须在与火箭分离之前一秒钟先起旋，而且每分钟必须保持5至7转，否则卫星就无法准确入轨。由于美国和法国的火箭上都安装有一个回转盘结构装置，所以呢，它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由于中国火箭的设计结构已经决定，不允许再装一个类似美国那样的装置，这就逼着我们必须重新采取一个新的方案，而要改动我们原有的设计方案难度相当大。后来呀，经过总设计师们的反复研究讨论，决定采用第三级火箭和卫星同时旋转之后，再让卫星和火箭分离的方案。这个方案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在全世界的火箭家族中，只有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使用了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提出之后，休斯公司认为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强调未经实践检验。特别是国际保险公司来说，他们说如果不先拿出实验结果数据来，我们就不敢保险。于是休斯公司提出必须在中国国内的发射中先做一次实验。本来像这样的方案对我们来说是有把握的，但是你要在技术上让人家信得过，没有试验数据那是不行的，特别是保险公司要承担经济风险。所以后来呢，在1990年的2月我国第5颗通信卫星发射的时候，我们专门对此做了试验，结果证明方案完全可行，满足了对方提出的要求。当我们把经遥测判读后得到的试验数据交给休斯公司和国际保险公司之后，才得到完全的同意。另外，美方还提出了许多技术上的要求，比如要求卫星在同火箭分离前和分离过程中，表面污染的尘埃每平方米不能超过2毫克。为此，我们改动了爆炸螺栓。另外，还要求卫星在起飞前要有空调设备。为此，我们在发射架的卫星平台上增设了一套空调净化设备，等等等等。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中美星舰技术协调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做了相当艰巨的工作，光硬件改动就有20多处。为了保证有足够的运载能力，中方还决定在火箭原起飞推力280吨的基础上，一级发动机再增加 4.8 吨的推力。发动机称为火箭的心脏，当时一级发动机已经装配完毕，要再对心脏进行改动难度极大。但是上海新新机器厂接到任务之后，对关键部件的气实管进行技术攻关，经过300多次艰苦试验，终于获得成功，使一级火箭推力提高了 4.8 吨，并且用局部可靠高精度的小试验代替了发动机热试车，一举为国家节约了200多万元。而中国的火箭与美国卫星在空中如何配合兼容的问题，涉及成千上万的数据需要计算和5大系统的软件分析。中方几经努力，最后将5大系统软件的计算结果全都寄给美国。 这个计算结果本来原计划要在会上讨论的，休斯公司看了之后却在会上宣布，我们双方的计算结果完全吻合，用不着再讨论了。然而公正地说，在这次星舰技术协调中，美国方面也是做了相当大的努力，东方和西方，中国和美国，多年来各自都在不同的历史轨道上运行，其文化积淀、思维方式和科技体系完全不同，并且各自都有独特的经验与成功的诀窍，两者只有两厢情愿、情投意合，才能达成默契、比翼双飞。比如美国和法国设计的火箭，其发射纬度与中国火箭的发射纬度完全不同，所以卫星入轨的角度也就不同。美国为了用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也更改了卫星的远地点发动机，而远地点发动机一旦更改，就意味着许多软件系统都需要重新分析和计算。像卫星与火箭相互间受力影响的问题，不仅中方要计算，美方也要进行计算。1990年1月23号，中国与亚洲卫星公司正式签订发射合同之后，美国休斯公司的技术专家们更是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经过近一个月的拼命努力，终于在1990年的2月9号将最后改定的卫星准确重量和远地点高度通知了中方。美国卫星的远地点高度由原来的35786公里上升到36897.9公里，提高了 1111.9 公里。而美方卫星重量和远地点高度的重新确定，这就意味着中国火箭的飞行软件也必须改动。也就是说，中方两个月来精心计算生成的火箭飞行软件必须全部重做一遍，唯其如此，方能满足美方卫星远地点发动机的推力。范总后来对我说，当时啊，我们的技术人员都已经到达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正忙于发射前的其他各方面的工作，要完成这项工作不仅时间紧迫，而且难度也相当大，因为火箭要将卫星准确地送入预定轨道，主要靠的是火箭上控制系统的精确指挥，而舰载计算机是火箭控制系统的大脑，火箭飞行过程当中的转弯、关机、俯仰、滚动等各种动作都是靠飞行软件来实现的，所以说火箭飞行软件的生成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美国方面那么晚给出最后数据，是由当时的客观原因造成的，绝不是有意拖延，他们拼命地抢时间，也为的是尽快把数据给我们。中方非常理解美方的困难，同意他们在2月9号前给出最后的数据。当时的基本过程是这样的，2月9号接到美方数据之后，北京马上进行弹道计算，同时控制系统也进行修正系统的计算，然后于2月23号将弹道数据计算结果由北京传至西昌。华东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接到数据之后，以万源公司的设计人员、华东所计算人员以及上海新华厂设计人员三结合的方式昼夜加班，只用了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平时需要两个月才能完成的火箭飞行软件的生成，经过共同验收之后完全符合要求，很快便交付使用。美国休斯公司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感到非常的高兴和激动，他们对中国技术人员的工作效率表示钦佩，并说中国万源公司有这样一批杰出的火箭专家，他们感到非常满意。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的一个炎热的下午， 在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那间我的宿舍兼写作间里，我约请范总就中美技术谈判中的有关问题再做了一次访谈。访谈结束之后，我留范总吃饭，范总却怎么也不同意。但是我还是坚持说，就在军医的食堂，我们一起就餐很方便的。无奈之下，范总这才如实告知，我的胃不好，做过手术，被切除了1/5，所以不能在外面吃饭，只能吃软食。我愣了足足有5秒钟。我送范总出门，范总右手推着自行车，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腿，步子迈得平缓而细碎。他的左手还是习惯性地拖着唯恐要掉下来的胃。走到门口的时候，范总对我说，你回去吃饭吧，我还得赶紧去买点青菜，回去啊，做点面条什么的。说罢，范总移动着明显弯曲的后背融入人群。突然，身后一位同学问我，明生，你送谁呢？我说，哦，长征3号火箭的副总设计师。那个同学非常惊讶，啊，真的吗？他指着范总的背影说，他怎么没有配专车呀？我说，啊，还不够格。你骗人，现在随便一个什么公司的小科员都有小车了，他一个赫赫有名的长征三号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怎么可能没有小车呢？我默然了。我抬头望去，范总微驼的背影还在人群当中缓缓移动着。是的，在夕阳笼罩的茫茫人海中，谁也不知道范总姓什么叫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范总的胃到底是切除了1/5还是1/3。而无论是卖羊肉串的小伙子，还是卖冰棍的大姑娘，不管是戴红领巾的小学生，还是摆地摊的老太太，更不可能有人认得他就是震惊世界的中国长征三号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我突然想起了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但是，这四大发明的发明者又是谁？我却怎样也想不起来了。我又想到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任总、谢总、王总、范总、龚总、朱总，还有 ABCD 各个总，以及成千上万默默无闻的科技人员。正是他们让全世界知道了中国有长征三号，正是他们让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拍着胸脯说，中国不光有四大发明，还有长征三号。但是我却不知道，我的同胞们究竟会有多少人知道长征三号以及长征三号的创造者们。我继而还想到，假如今天号称火箭故乡的中国人没有火箭，我们的子孙们心里该是什么滋味？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用中国的火箭发射美国的卫星，东方与西方在空间技术上携手合作，这在世界航天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其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 欢迎收听《是胜任》，是单刀。